第96章特殊曲。下午3:16，监考区双子楼，处罚大厦三个电梯依然在正常运转，一个亮蓝灯，一个亮红灯，前者是考生专用，后者是监考官专用，分别将他们送往不同的区域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个亮着白灯。在大多数监考官的印象中，白灯电梯很特殊，它常年处于睡眠状态，始终停在一楼，因为用到的机会屈指可数。而此时078就站在这扇电梯门前，手里抓着一张通知单。他因病告假休息了几天，上午刚刚好转，就接到了这份通知。922崴了脚，软组织挫伤，021突犯低血糖，头晕目眩，身体不适，154咬到舌头，急性上火，长了俩溃疡，三人急需休息调整，所以由同组的078主持执行违规考生的惩罚工作。看到这份通知单的第一眼，078就觉得这系统是在放什么屁呀，突然崴脚就算了，毕竟922确实毛手毛脚，据说考场多山路，还要上下马车，心不在焉，一脚踏空，确实是他能干出来的事。突犯低血糖，021小姐部队出身，身体素质比他一个大男人还牛逼，低的哪门子血糖啊？但是这位祖宗他不敢惹，021说晕就晕吧。至于154，这位就真的太过分了，俩溃疡又不是长在脚底板，至于考生都带不了，急需休息吗？这么扯的请假理由，系统居然能通过，078简直怀疑154走了后门。不过整张通知单最让他惊讶的不是这些，而是处罚地点，上面标明了让他走这部电梯。 哎，那谁？ 一位负责值班维护的监考官走进大厦，看到078便是一愣。 你站那边干嘛？发呆走错了吧？那是特殊处罚区啊。 特殊处罚区，这是大多数监考官对白灯电梯的认知。具体怎么个特殊法，他们还没总结出规律。据说专门处理跟系统核心安全有关的问题，谁知道真的假的？毕竟可以供参考的样本约等于零。078晃了晃通知单说： 没走错，白纸黑字的任务。 那位监考官一脸惊奇，凑过来看了一眼。 哎呦，这哪场考试的？监考官集体报废？不可能吧？ 可能的，我上一场结束就报废了。 078指着自己憔悴的脸，监考官无话可说，通知单上没说违规人，也没说违规事项，但是078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谁。果不其然，没几分钟，那两位瘟神就被人送来了。 人送到了，你回头跟021他们说一下。 那位引路监考官像个送地雷的，目的地一到转身就撤，078拦都拦不住。他表情复杂地看着两人。 下午好。 秦鸠抬了抬手招呼着。好个鬼，078心说，见到你们就不好了。 你们这次又干了什么？ 078没好气地说。 都动用这个电梯了。 说到干了什么的时候，气氛略有一点微妙，但078比较迟钝，没有察觉。秦鸠看着电梯灯也有点意外。 你确定？当然确定。 078咕哝。 我敢随便把人往这里塞吗？ 这电梯怎么了？ 油货问。油货上次来就有点好奇，还以为这是给那些商贩司机的，没想到自己先用上了。秦鸠简单给油货解释了一句， 电梯就把他们送上了楼。快得出乎意料，电梯停下的地方是个大平层，跟上次清理考场那个类似，也有个验证台。区别是，这里的验证台旁没有人看守，落地窗也变成了厚重的金属门。 特殊区域，进入需要凭证，请出示相关通知。 078掏出通知单，走到验证台旁，看见那堵金属门的时候，诱惑又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现在对这种感觉见怪不怪了。怎么了？秦秋低声问诱惑。 晏殊，以前可能来过。 以前来过有两种，可以作为违规者来，也可以作为监考官来。078在远一些的地方忙验证，系统的声音一道一道响着。秦秋看着078的背影，突然说， 我看到过你以前的违规记录，就在上次清理任务结束的时候。 诱惑看向他， 里面有一条说，你曾经某段时间里和一个人关系过密。 谁？ 不知道。 秦秋说。系统对监考官的影响力更大，秦秋的记忆始终被死死压着，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敢露给他。秦秋低头问诱惑， 你有印象吗，大考官？ 诱惑突然想起一些零碎的记忆，曾经的小楼、地下的禁闭室等等，他嘴唇动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没有提。 没有印象。 真没有？ 秦秋又问。 没有。 秦秋的目光落在游货侧里，游货靠着墙目不斜视地等078，下颌到脖梗绷着瘦直的线条。忽然有手指不守规矩又拨了一下他的耳垂。 那你刚刚走神的几秒想什么呢？ 秦秋问。游货默然了两秒， 想078一张破通知单究竟要验几分钟。 这句话没有压着声音，078突然被点名，尴尬地说， 这地方我也没来过，操作不熟练，001你会吗？ 秦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 哦对，你会也忘了， 以前这里有专人负责的，用不着自己操作。 秦秋走过去。 现在人呢？ 游货问。 被罚走了。说起来你应该见过，他被安排去考生休息处了。 我见过。谁啊？ 楚月，那个休息处旅馆老板。 游货一愣，他还真见过，第一场考试结束就见到了，那位楚老板还破例给他们煮了饺子。078抓着头发，验证界面被078按错了好几处，乱七八糟的。078又不知道戳了哪一点，界面一变，居然跳出一个异常简短的名单来。那是一页出入记录，看第一列显示的时间，3-4年前，前后居然横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。一年中的进出记录只有短短的一页，可见来这里的人确实很少。名单上应该包含了违规人、陪同监考官以及负责人，上面有很多陌生的代号和姓名，考官 A 在里面出现了好几次，楚月更是每条都有。游后忽然想起自己留给021的话，让自己去休息处找一个人。虽然游货现在连休息处都只去过两个，见过的人屈指可数，这样小范围挑选目标很容易出差错，但有种东西叫直觉，游货直觉要找人可能就是楚月。 秦秋正打算再翻一页，系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系统可能忍不了078这个智障了，主动弹出三个扫描界面，让078一一验证。信息通过，森严戒备的金属大门终于打开，一股味道扑面而来， 像长久不用的机房。 闻到味道的瞬间，油货脚步一停，他几乎能听见一个女人在他身边说话，声音和小旅馆的楚老板一样。 怎么了？ 零七八差点撞上他的背。 没事儿，只是突然想起一些东西。 金属大门里还有一个安全门，所有违规者都要从里面走一遍，做第二次验证。当年的楚月头发比现在还长，总会在做事前随便捞根绳圈绑起来。楚月那天收到违规单的时候，正咬着绳圈用手指把头发往脑后梳。那个时候的违规单内容很详细，跟现在不同，上面既有违规者的名字，也有违规事项。违规人 A， 违规事项与考生秦鸠关系过密。备注：该考生为外来者，危险等级评估为 S 级。考官 A 属于核心涉密人员，符合安全威胁基本的身份核验。处罚决定：白灯区斜杠单次。其他应 A 要求，处罚延后五天。楚月盯着那几行内容，迅速把头发绑好，啧了一声。楚月看着已经在安全门里站定的年轻主考 A， 别上必灰，走过去。哎，我发现系统还真挺偏心的，你要求惩罚推后，他居然就真的推后了。考官 A 吃了一声说， 推后五天对他来说有利无害，为什么不答应？ 也是。 楚月点了点头，往安全门的旁边按了一下指纹。别抱胳膊了，什么门都敢靠啊。因为某些渊源，也因为身处地方特殊，楚月是整个监考区唯一一个能这么跟考官 A 说话的人。安全门哗哗抱着一系列的检测数据，楚月突然问说，所以那个谁走了？ 嗯。 你怎么说服他的？ 没有说服。 还挺强硬。那是怎么走的？ 重考次数达到上限了，系统强行结束的。 年轻的考官 A 薄薄的眼皮垂着，语气很淡，但楚月知道考官 A 心情不好。其实考官 A 大多数时候都冷着脸，好像天天心情都不好，一般人根本察觉不出这其中微妙的变化，也只有知道一些情况的楚月才能看出端倪。 哼，不过你也够可以的。 楚月撇了撇嘴，没好气地说，处罚还特地拖到他走之后啊。考官 A 按照要求抬起手，又转了个身，没听见似的不吭声。他一直都这样，楚月早就习惯了。以楚月的性格，其实根本不喜欢过问别人的私事。今天的楚月是个例外，因为他觉得需要有人跟考官 A 提一提这些。自己藏着和被迫隐蔽是两种感受，没人喜欢把一件本身很好的事儿永久压在阴暗处，不能让人知道，不能表露出太明显的情绪，不能丢掉警惕，没人愿意这样。考官 A 绷得太紧了，总得说两句，给他一个出口。楚月想， 万一， 我说万一啊，万一那谁又回来了呢？要是知道你一个人把惩罚担了， 嗯，估计…… 楚月闲聊似的说。考官 A 嗓音很淡，语气很笃定。 没有万一，系统真送人出去了，肯定会有措施的。 哎，我就打个比方。 考官 A 又不吭声了，安全门核验通过，惩罚区域终于真正打开了。考官 A 拎着外套跟他打了一声招呼，便往入口走。光照着白雾，充盈在入口。楚月站在了雾气边上，手指搭在了开关键上，随时准备替他关门。 制服将那个身影衬得高而挺拔。考场上多少姑娘望而却步过，楚月突然感慨了一句， 挺神奇的，你居然会这么在意一个人呢。 考官也脚步停了一下，他看了楚月一眼却没反驳，下一秒考官也就大步消失在了白雾中。那之后过了一个月，考官 A 笃信不可能再出现的人就回来了，以监考官的身份再次站在他面前。 秦鸠，目前核验结果为考生。油货，目前核验结果为考生，不符合安全威胁基本核验条件，特殊区不开放，处罚不予通过。 油货倏然回神，他和秦鸠跟着零七八一前一后从安全门里走了一遍，播报结果的声音和系统音一样，听起来就像系统啪啪给了自己两耳光。零七八看着通知单傻眼半天，心说绝了。零七八知道系统喜欢强调规则，刻板地认为自己可以遵守所有规则，这就是他比非理性的人更优越高级的地方。谁能想到他能自己把自己绊个跟头。安全门报完结果没一会儿，端头突然冒起了白烟，也不知道是突发性故障烧了还是系统气的。白跑一趟，零七八也不难过，他终于能把两位瘟神请走了。零七八用全人类解放的语气说， 我送你们回休息处。 油火忽然问， 休息处可以指定吗？ 零七八还没开口，系统就抢答说， 不能，随机。 整个大平层回荡着他的声音。